收听通勤冷知识，今天的主题是身体反应。第一个要探讨的对象是抓痒。俗话说得好，一时抓痒一时爽，一直抓痒母汤哦。想必大家都有抓痒的经验吧？而一定会发现，虽然在抓痒的当下很爽，但是只要一停止抓痒，就会开始痒，甚至是更痒。虽然呢，痒与痛使用不同的受器，但其实他们使用是相同的脑区。因为他们共用相同的脑区，所以当抓产生痛觉的时候，痒觉则会被抑制。但又为什么停止抓痒时会发现感觉到更痒呢？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发现，原来是因为抓的时候同时也分泌了血清素。当血清素分泌以后，会活化两种受体，一种叫做 5-HTE1 可以止痛，另外一种叫做 GRP 的受体会让我们更痒。所以整个循环就会变成：我现在很痒呢，那我抓痒；我抓痒呢会产生痛。而产生痛就会造成我的血清素分泌，而血清素分泌会让我止痛，那但是又会使我更痒，所以当我停止抓痒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更痒。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用压实质的方法以痛取代痒，这个方法虽然也不是非常好，但是至少比抓还好多了。第二个，吃冰头痛。在炎热的夏天，大口大口吃冰真的是非常爽的事情。但如果吃太快，伴随着头痛就不是那么爽快了。当大口吞咽下冰冷的食物，就造成剧烈头痛，这就是俗称的冰淇淋头痛。更正确的说法叫做冷刺激头痛。目前尚不清楚症状发生的原因为何，不过大多数的专家认为啊，冰冷的食物接触到口腔上颚或是喉咙的时候，造成血管收缩又快速的扩张。而血管周围的痛受体接受到不适感，将痛觉的神经从细小的神经纤维传递到三叉神经，而三叉神经呢也会传递脸部的头痛讯号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当吃冰的时候呢，大脑不是从嘴巴感受到冰冷的刺激，而是透过头部传送讯息接受到刺激引起头痛。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转移痛。不过幸好啊，冰淇淋头痛的症状通常很快就会减缓下来呢。建议下次吃冰的时候还是慢慢吃，或者先把冰稍微放在头上，让温差变小一点，来减少不适感吧。来一起冰淇淋的笑话：冰箱与冰淇淋分手，冰淇淋夺门而出。走到半路时，他就后悔了，他发现自己流了好多水，于是回去找冰箱。冰箱打开门就对冰淇淋说：“上来，自己动。”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，那希望节目可以对我按赞，然后去我IG留言分享，拜拜。